尼日利亚全国金热成金中了者研究委会网站近日上载了文章，文章在题为在妇女心中点燃爱国的火焰的文章中详细的指出，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以实际榜样引导朝鲜妇女满怀爱国心，一致动员起来，投入旨在贯彻执行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提出的新朝鲜建设路线的斗争。